那刚一提到是龙陵和建陵， 对， 两个陵，那分别都安葬了什么样的人物呢？ 那正祖的父亲司道世子和这个母亲惠庆公是一同埋葬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龙陵。那正祖的坟墓叫做建陵 啊， 对，他父母的坟墓叫龙陵，正祖的父母叫做建陵， 哦， 正祖的坟墓叫做建陵。 嗯，也就是说一家人其实都在一起。 对，没错。那两个陵墓隔着一个算是一个小坡，不能说是山坡，就是一个小坡呢。这个整体被称为龙建陵 啊。 那特别是这个正祖为了父亲建造的这个龙陵呢，是花了13年的时间深思熟虑而建造的。那原来是在其实是位于别的地方，但是听说这里当时是个非常好的风水宝地，所以正祖呢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个陵墓迁移到了华城。所以把这个陵墓的周边或者陵墓本身就是建造的非常的华丽，然后想要尽孝吧。 对，其实在韩国呢，大家会听到很多有很多带这个陵字的地方， 对， 其实也都是这种啊，古代的一些，比如说王啊，或者是贵族他们的一些坟墓。 嗯， 有人说，哎，这坟墓有什么可看的呀？其实，在韩国把这些东西呢，第一个是作为历史的一些遗迹， 嗯， 另外呢，它会作为一个让人们去深思、去安静下来的这个 healing 的地方，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你觉得心烦气躁的话，来到这里呢， 嗯， 因为周围的这个自然环境一般都是非常优美的， 没错， 所以会马上就感觉，哎，我好像是能够去洗涤内心，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没错，还有一个非常感动，就是正祖当时在就是去世之前呢，是留下遗言，就是要把他的坟墓，就建在他父母亲啊，对，离父母亲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所以是迁到这里的。 对，所以。组成了这个龙建陵， 没错。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陵墓的这个历史和这个正祖的孝心故事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那刚才我们朴主播也说过，周边的自然景观也是让人感到心旷神怡的哈。 是是。 那首先这个龙建陵，我们去到这里是早上9点开，然后6点是关门的。但是这个龙建陵呢，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是不能进到里面的。 哦， 对，那但是能够观赏当时为了祭祀，去准备祭祀食物的这个御膳房的一个结构。然后，然后在龙建陵周边有很多可以去散步啊等等，去体验自然的一些地方。 对，融入到自然当中，而且是非常寂静的自然当中。 是， 刚也提到了，可以看到古代的御膳房的样子，是吧？ 对，那个结构。 对，可以看看这个朝鲜王朝时代的这个御膳房是什么样。 对的。 当然，刚也提到了有这个散步的一些路线，对吧？为我们推荐一下吧。 对，那这个龙建陵因为周边是有一圈可以去散步的地方嘛，有一个就是长的散步路线和相对比较短的一个散步路线。那这个短的这个路线是大概2公里左右。虽然有点短啊，但是因为它是有这个上上下下的一个小山坡一个地形，所以可能会如果运动量平时不大的人，可能会对 会吃点力， 对，吃点力，对，算是运动了。 但是也会有那种完全来到自然当中的感觉嘛。 对， 你要一马平川的话，能走走就累。 是的，大家可以先观赏完这个龙建陵之后呢，在附近的这个散步的路线走一圈也是蛮好的。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一边散步一边想想，哎，接下来比如说自己的父母的生日的时候啊， 对， 中秋节的时候 该怎么尽孝？ 对啊，怎么去尽孝？哎，这是不错的啊，对吧？当然了，体现孝心的不只有这刚刚介绍的龙建陵，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介绍了，还有另外的一座寺庙，对吧？ 没错，那 龙珠寺。 是的，那这个龙珠寺是位于龙建陵的这个旁边的。当时是这个正祖为了让父亲能够安详在这个陵庙里，所以就建了一个寺庙，专门去对祭祀他的一个父亲。 也算是这个一种庇佑。 对对对，是，对，是为了专门保护自己的父亲的一个。 我觉得正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一个王。 是的，是的。 因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介绍过正祖的一些事迹，多多少少。 对。 好像都是和这个对自己父亲的孝道有关的。 对，都是和尽孝有关的。 哇，真的是 值得学习啊， 是一个榜样。 对。 那刚刚提到这个龙建陵建设的时候呢，是花13年的时间去精雕细琢的。其实这个龙珠寺建造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吧。 没错没错，因为当时正祖呢非常喜欢当时朝鲜时代的一个画家，他是这个别号为这个谭元的一个画家，他的名字叫金弘道。 哦，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然后正祖就指命为他他为这个寺庙重建的负责人。然后这个龙珠寺的名字也是正祖他亲自起的。那这个龙珠寺的名字是在这个寺庙经过4年的这个工程之后，重建工程之后，就在竣工的前一天晚上，正祖做了一个梦哈。